早，回到家里来，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主日崇拜。在上个礼拜天，在台北中午，我和贵教会的黄牧师师母一起见面吃饭， 对吧？ 当然是我请他吃的啦，回去略尽地主之谊，谈得非常的愉快啊，真是感谢主。黄牧师告诉我说，这今天的信息要特别有关于宣教方面的信息。我想一篇信息实在是不够啊，我不敢说听完这一篇信息大家就哦，要出去传福音啊，宣教，也有机会多排那个宣教的聚会啊，一连串几堂信息，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我不晓得贵教会有没有啊，如果没有啊，向你们建议。就是非常的重要，不要寄望一篇信息大家就变成圣人了，这不可能。耶稣来今天来这边讲也不可能，除非你自己要被改变，圣灵充满，好好的去从神的话语去着手哈，这要长期的有这方面的操练。但是很好，我把握这一个机会，从神的话语，我个人自己的经验能够跟各位分享，盼望能够激发各位多多思考这一方面的。你是不是很盼望我们教会人数会增长？ 是， 真的吗？ 是啊。 好，那举手看看。 大家都希望。 哦，是吗？大家，可是还有好多人没有举手啊。就像你是不是愿意多生几个孩子？有人愿意，有人根本不愿意啊。还有很多人是不生啊。用这样来比喻教会，不是很清楚了吗？同意吧？不要说每一个人都是啊，我刚才看了有好多人没有举手，或许你还没有信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教会里面，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看重宣教的，所以才需要有这些信息。所以刚才说你不要抱着太大的期望，听了我的信息马上呢明天就开始大发火热了，我盼望是这样，但是不可能。我也不是教各位冷水，我是告诉各位要务实，要踏实，一步一脚印。如果从今天开始，这篇信息能给各位一点点启发，那就要感谢神了，让各位从不清楚、不认识宣教的重要性，慢慢转变过来，看重宣教，然后一步一步投身于宣教的工作。让我再多说一句话，如果没有宣教传福音的工作，你不可能坐在这里啦，这样听清楚没有？你是来这里才信主的，我是在台湾信主，都是要有人把告诉我们嘛。如果没有人把福音告诉你，就这个人没有出去宣教，没有传福音，你就不可能坐在这里的，这最白的一件事情，同意吧？同意啊。这夫妻两个结婚不生孩子，你就没有儿子没有女儿嘛，很简单嘛，对吧？所以你要晓得你为什么能够得救，为什么有机会信耶稣。没有一个人天才到坐在家里突然间冥想说他要去信耶稣了，没有这回事的。一定要有人把信耶稣这一件事情告诉你，你还不信呢，同意不同意？你是不是跟他辩论很长的时间？哎，各位回应一下，是或不是？是或不是？ 是。 如果你是信主的人，可能拖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天你恍然大悟了才来信主，对或不对？这是大家每一个人的共通的经验啊。所以呢，我们要宣教不是那么容易，说一下找一个人讲一个宣教的道理我们都懂了啊，这不可能。但是我不是浇冷水，这是讲事实，那每篇信息都有帮助的，你听进去了，愿意去做了，就有帮助了啊。每一次都是很小步，一步一步来啊，没有办法一步登天的啦啊。所以各位，我们要有这个心理的准备，你如果不传福音，就没有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跟你一样能够得救了。如果你有这一份的爱心，说好不容易我能够信主，信主是这么好，罪被赦免得到平安，而且神应许我将来有永生，我们是不是乐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人？ 如果有这个心，你不必听我讲，你自然就会去做，同意吧？哎，你不要等长辈告诉你，你们结婚啊，要生小孩，生小孩子多好呀，哦，将来老了有儿女孝敬啊，什么什么，你不必人家这么讲，对不对？因为你早就知道结婚就为了生小孩，当然有人结婚了、啊、不生小孩，那是例外，那还是少数中的少数。一样的道理，你得救了，要有一个教会，你就盼望说我们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了、啊、因为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是最大的一个礼物，同意吧？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没有这个概念，那大概第一，可能你还不是真的基督徒，没有享受到福音的好处。挂名，很抱歉，我不认识你们，我是讲一个事实。第二，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成熟的基督徒，就像一个孩子啊，生下来慢慢要长大呀，啊，他到了一个年龄，受完了教育，他要怎么样？自己成家呀，自己立业呀，自己生养小孩呀，一代一代传下去呀。教会也是如此啊，我们在属灵的里面，刚信主就好像刚生下来的属灵里面的婴孩，虽然你三四十岁了，但是你在属灵里面刚刚信主出生的婴孩，所以必须要被教导慢慢长大，就好像孩子吃饭啊运动了长大一样。现在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那早应该说照一般的生理的状态，到了三十年成人了，他就有能力结婚生子了，结果你信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没有传福音，那这个生命就是不是就有问题啊？可能你很奇怪了，没有长大。所以不管你的光景如何，我们都有这个正确的观念，信主不是自己信主就好，我们有一个使命，要把这个福音透过你的关系，用各样的方法。我做牧师就用我做牧师的身份、机会和方法来带人传福音。我这一次去有六十个人信主，每一趟一年下来都有两三百个人信主。你不是牧师也可以带人信主啊，你就透过你自己的关系，你自己扮演的角色，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但是使命完全相同，就是要带更加分享福音的好处，有机会介绍他们来认识耶稣，这样理解了啊？神量给我是这种方法，量给你是不同的方法，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也就是神救我们的一个目的，或者说你生而为人，父母生你下来一个目的是什么？要你长大成人，一代一代的，所谓我们华人说的传宗接代，是吧？啊，除非你这一个人身体有病有问题，没有办法尽到这个功能，那否则正常的一个人都是走这一条道路，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我就选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同时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你没有再找到第二个神迹，除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以外，就是这一个。所以可见的这个神迹多么的重要，而且是千真万确。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迹很奇妙，只是用了一个小孩子吃的一餐饭当做一个媒介，那就是五片粗粗干干的面包，两条小鱼干，一个小孩子吃的，穷人的孩子吃的，耶稣就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告诉我们说吃了这一餐大餐，有五千个男人啊，特别强调是男人啊，这是什么意思？犹太人的背景跟我们华人一样，是以男人为主，所以五千个男人就等于代表五千个家庭的意思，他是家的头，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也就是说有五千个家庭在当中吃这个大餐，如果有太太在场就有一万人哦，同意吧？因为是家庭， 如果带一个小孩子来，因为当中有一个小孩子有五饼二鱼，所以可见得有小孩子在场呀。那也不是只有这一个小孩子呀，有很多小孩子在场呀。如果也是各家庭一个孩子，就有五千个孩子了，所以他们也来吃这一餐，所以这一餐呢已经一两万人吃了，是吧？哎，这是就是这一个背景，不是只有五千人而已。我们了解这一个背景，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功课值得我们来学习。我就发现耶稣呢透过这一个神迹也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对宣教的看法，他的宣教观。我们就从圣经来看耶稣对宣教他的看法是什么，所以这个成为我们对宣教的认识，这就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对照圣经，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叫你翻过来翻过去啊，但是这里里面要讲的这些真理都是在这四本福音书的里面。好，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讲完道了，人潮汹涌都来听他讲道，从早上到了傍晚的时候，该是大家回家去的时候了，所以那个聚会就结束了。耶稣他们就离开众人也要休息了，就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在那边讲了这一大段的这个信息给这些人听。现在到了傍晚应该散会了，所以耶稣呢就和门徒搭了船到对岸去一个山坡上面，他们要休息了，要回家去了休息。结果发现这一群的人群没有散去，没有回家去的意思，而是跟着耶稣到了那个山坡地去。所以来到傍晚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天色要晚了，所以就是发生了这一个故事。我们来看，耶稣看见了这一群人群，门徒也同样看见这一群人群，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就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看看他们对这样的相同的场景他们有什么反应，我们就发现呢，耶稣和门徒看的这个景况完全一样，对不对？黑压压的一片人，几万人，可是他们反应不同，一样的场景两样情。哎，耶稣看见了，门徒也看见。首先我们看见，哎，耶稣看到什么，门徒看到什么，我们看看门徒吧。我也向各位建议，在你如果读经或祷告或者是听讲道，请你把自己融入那个信息里面，好吧？所以今天早上也是一样，你就假设我就是当场的一个人，我就是在当场，这样这些信息才对你有帮助。读经也是一样，把自己融入，看看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反应，不要做一个局外人。如果这样的话，第一，你不会去信耶稣，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第二，信了耶稣读经，这跟我没有关系，你们我们他们阿们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所以你一直长不大。神的话永远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一直都鼓励凡是听我讲道的人跟我配合合作，融入那个信息里面，不是听我一场的演讲，听我一场的演讲没有什么作用，融入这个故事里面，不需要听我讲，融入故事里面你就可以得到东西了，圣经会对你说话。好，今天愿意不愿意这样合作试试看，融入哈，融入很好哈，很多人愿意，真是愿意这样，否则这一个小时真的是浪费，我不让你们浪费，融入跟我一样，说耶稣讲这一句话我有什么反应，所以你就不会批评，不会指责，不会，你看看你会有什么反应，好吧？好，我们就试试看。假设你也是在场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你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来，你有什么反应呢？有什么反应？哎，你自己现在想想看，有什么反应？ 这不关我们的事啊，同意不同意？这跟爱心有没有关系啊？哎，不要马上就扣帽子，你没有爱心的，跟信心有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要故意装作很属灵的人，我讲到都很白，不要故意装成很属灵的人，你的反应会马上反应，哎呦，这跟爱心啊，这信心，哎，不要那么属灵。这样来看的时候，这些门徒的反应你就不会怪他们了。很简单嘛，今天如果说一万人来听谢牧师讲道，就在这里啊，中午结束了以后，我还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你怎么处理？他们不走啊，就回家去啊，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啊，谢牧师讲道是免费给他们听的呀，不是收门票啊。如果收门票底下再付午餐，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咯，对不对？你一定要融入啊，这样讲道听到才有意思啊。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啊，这不关我们的事啊。门徒看见是什么问题？你看他们一个大问题是吗？要吃饭，马上就看见困难，一两万人要吃饭呢，不是十个八个。如果今天我们有十个八个新的朋友来，你说一起吃午餐，我相信你们中午有准备吧，对不对？我会留下来跟你们一起吃的，你不会把他赶走，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嘛。如果不要说什么我带了一百个人，你们就头痛了，对不对？哎，你就说这样子啊，你们弟兄姐妹饭盒自己带回去，我们带谢牧师去外面吃饭，那一百个人他就不会跟着来了。你这个想法很对的耶，这样听懂吗？所以不要马上基督徒啊，做久了不一定成熟，马上就很属灵的答案就出来，谁都做不到，所以变成很虚伪。很诚实来说，我们看到是什么？看到一个大问题，而这个跟问题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谁说有？没有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是他，我是我呀。我讲完道是我尽了义务咯，我没有付说要付午餐呢、啊。吃饭是他们自己的事啊。哎，你好好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这边要来开同工会，你会说这是我们的事吗？会不会？不会吧？你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认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做也没有错。现在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一看马上看见问题，马上联想就有困难，的确有困难。你看一看有什么困难？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天色已经晚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六点我们这边的mall所有一切都关了，对不对？除了几个餐厅以外，现在一两万人啊，我们要 very very realistic， very very practical， 我们要很现实啊，很实在啊。哎，这不是十个人二十个人呢，一两万人，你说这些餐厅能够搞出来吗？能不能？除非你十天八天前预约说我们一次有两万人要来吃饭，否则不可能啊。就是在我们这一块或 forward 不可能啊，所以你要很现实去考虑啊。所以你看到问题和困难，这是真的呀，没有人能够解决呀。第一个，天色已经晚了，餐厅都关门了，我们爱心再大也没有办法呀，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哎，同意不同意？否则变成我自说自话了。你们融入在里头，我替你们讲话呀。你没有这样想吗？那第二个很实际的问题考量是什么？ 20两银子买一个饼。 对了，就是要这个什么？很现实嘛。我们也知道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啊。有店说可以，我可以一次包你们两万人吃，一个人10块钱就要20万呢。嗯，借下去买，像这个钱从哪里来？更现实啊，同意吧？我有爱心，但是我们能力不足呀，所以门徒才说什么？纵使是20两银子也不够。第一，你有20两还是不够的，人那么多。 第二，何况我们没有二十两，这才是关键，对吧？哎，如果我们有那么多钱，我说抱歉，我们来不及做，一人分一块钱给你们好不好？你们自己去买，他们开心的不得了。二十两银子有多大呀？就是你一年的工资，你知道吧？你一年的 salary。何况我们这些都是穷人，都是打鱼的，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呢？你看困难呢、啊、困难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结论是什么？请他们回去吧，对吧？我们开执事会啊，最后结论请他们回去自人各离，这个结论是最好的啦。那这是站在我们人的观点正常的看法。那耶稣也看到这个场景，他不是看到问题，他看到什么？需要。他们有这个需要，接着下去他不是看困难，一定有困难，他说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态度就不同了，一样的场景两样情。你再看其他的这四卷书里面都说什么？耶稣看到他们就怎么样？那么多人就动了什么？怜悯的心。他们好像一群羊，没有牧人去照顾他们，很危险的，不是被偷被抢就是被吃掉。那我们看的是什么？来找我们麻烦。耶稣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所以耶稣，圣经又说就医病医治他们，你看他们有需要。再来又讲天国的道，不是让他们的身体得医治，而且告诉他们有永生。那耶稣的反应跟做法就不一样了。那你看法不同，接下去哎，做法怎么样？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就逃避，也没有人责怪，我们都分析过了，这些都最好的一个结论，你还能够找出什么办法来呢？耶稣不是，耶稣就要找出可行之道，让他们能够吃饱，他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那再想想看，这里是说要吃一餐，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想，你看到这边我们这里华人多不多啊？华人多不多啊？多呀。啊，现在在中国的华人，在北美的华人，是所有外来的这个除了讲西班牙话的，就是最多的少数民族。因为这几年看看各位，一进到教会就知道一大批一大批从国内来的朋友，都是需要福音的。台湾也是一大批一大批的人来，他们吃喝饱足，不需要你去救济他们，比你更有钱。我再告诉你，你美国住久了很穷酸的、啊、你现在回中国去，人家瞧不起你，还有美国来的，你们这么这个小气啊，你每次买个东西就把它除以六，算算看美金多少。哦，他们出手很阔绰很大方的呀。举一个简单例子，你到餐厅去，有人没有吃完的小小一块打包回去，他们说哎呦，我们一大盘都不要了，你还打包回去，怎么那么穷啊？美国回去现在就很寒酸了啊，同意吧？你有这样的经验了。今天在这里我们说华人就好，其他人不说吧，就说我们华人需要你去物质救济他吗？少之又少呀。很可能是什么？他有紧急的需要，可能出了一个意外，对吧？可能有什么灾难，这是紧急，他不是贫穷，他不需要你救济的，他的物质的条件比你更优越，这是事实，同意吧？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心灵的饥渴。我们现在不需要给他供应一餐给他吃，但是他需要的就是福音。现在我们谈的就是福音。他们吃喝饱足，人生不一定有目的的，人生未必有意义的。你去问一问，说说你自己就好，你来了也是吃喝饱足，人家羡慕你，同意吧？但是你为什么到教会？因为你深深感觉到世界上我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 说学位吧，是吧？你比国内的朋友、你的同学要高了好几倍，他们顶多是一个学士，你还是一个博士呢，同意吧？啊，物质的享受，我们不敢说在这边大富大贵，但是呢，那品质非常的高，是国内所及不上的，同意吧？啊，但是你为什么回到教会，你就发现这些东西不能够满足你内心的需要，你还是寻求一个永恒的东西。我们不说世界上的东西不好，这些就是要支持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些不是唯一的，因为人活着不是只靠这一个，只是在物质上面打转。如果是这样，两条腿跟四条腿是一样的，同样吧，同意吧？四条腿还比你更幸福，是两条腿来喂他的，你没有找四条腿来喂你的，四条腿也从来不会这个伤脑筋说现在是不是有经济风暴。伤脑筋是他谁？是他的所谓的主人。你的狗不担心，你狗主人担心了，你以为你幸福吗？还说我们是万物之灵，我看更好相反吧。如果以物质的享受来说，两条腿实在是不如四条腿，同意吧？都同意啊？仔细把自己融入在这个信息里面，看看我们能够从这个信息得到什么东西。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跟畜生不一样，畜生就没有这一份灵，这个灵不是物质能满足，因为不是世界上给你的，这个灵是从神来的，是从灵那边来的，神来的，你信不信你的事情，但是这是事实，这份灵是从神来的。华人是没有信仰的背景，严谨的宗教信仰都是杂教啦、迷信啦、拜这班，但是老祖先知道人为万物什么是灵，他不晓得这个灵从哪里来，但是感觉到有这个灵，说的再简单一点，这就是你的灵魂啦，信不信都相信这一个，只不过归宿不同，只不过来源不同，他也不晓得灵魂从哪里来，灵魂到哪里，说是到西天极乐世界，否则都要阴间什么什么，他不晓得这一些，他不晓得死后还有永生。华人认为死了两条腿一身气一断就没事了，一死百了，他不晓得神所说的这个灵是上帝给我们的，他还要收回去，还要来，我们要面对他，所以这个不是世界上的物质所能给我们，所以耶稣看见了要满足他们，不仅要给他们吃一餐，让他们今天马上要面临的困难就是物质的问题，耶稣想办法要解决，更重要就是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把天国的道理再告诉他们。你今天粽子没有饭吃，但是你有天国的道理，你回去有平安。你今天粽子丰衣足食，你没有天国的道理，你明天还是一样沉沦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一样的场景两样情，你看到中那么多的华人，那么多的中国朋友，你信主了，他们还没有信主，你有什么感想？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提醒各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从2000年开始进出中国大陆去训练传道人怎么样讲道，怎么样传福音，当然也顺带的我在教会里面礼拜天主日崇拜讲道，我不可能到街头碰到人就这样传福音，那大环境不允许，纵使礼拜天上台去讲道也是战战兢兢，不晓得什么时候有一人冲进来要把我抓走，你来的地方你都清清楚楚，所以这些都是不安全的，但是我就抓住机会，他们安排我讲道，讲到一呼召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就进来。我昨天刚刚把这一次的春季宣教的代祷信寄出去，各位你收到了请举手啊，有人收到了，你们给我的名单有四五位，我知道你们一直纪念我为我代祷，这我要特别谢谢你们，你们都看见了我那个见证，抓住机会，我是透过礼拜天讲道，我不晓得今天我讲完道呼召会不会有人出来信主，我很怀疑，如果你没有邀请慕道的朋友， 就不可能了。但是没事，我到中国大陆去一呼召，总是有一群人要出来，那不是布道会，那是一般的像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就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渴慕的是什么。他们今天的物质太丰富了，很简单，你不是土豪，你没有资格做土豪，但是你在中国的朋友每一个人都是土豪。我第一次看到土豪 This is a 土豪，我才知道土豪叫什么意思，才去查。那现在土豪这两个字从中文拼音翻过来已经成为字典上面收集的一个词了。This is 土豪，这是中国产的，所以你回去看看什么叫做土豪，你没有资格当土豪，你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很穷酸的一个人。他们这些土豪就突然间一夜之间不晓得钱从哪里来，就好几亿的人民币，这叫土豪 暴发户。 那暴发户还不足以形容这一个土豪，这个真是指的意会不可言传。或许你还不晓得土豪叫什么，那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我在中国看那个报纸，什么叫做土豪definition 写不出来，什么叫土豪，你说暴发户，什么叫暴发户也写不出来。他用一个图片，图片是一部 Cadillac 的车子，好，我们这边多少钱你自己想想看，一部 Cadillac 最顶级的那一个，然后到美啊国内去买要 double 以上，因为那扣100%的税，所以你有朋友在那边你就知道了，一部车子这边10万，那边美金20万买不到，一定是30万以上，好几倍的，你再乘以2-300万的一部车子，什么叫土豪？一部 Cadillac 全新的顶级的，两个男的，一个叫做父亲，一个叫做儿子，站在车子两旁拿着铁锤蹦蹦蹦 This is 土豪，这样你懂了没有？这样你懂了吧？千言万语他们一锤就叫土豪。好了，回到我们这里，他心里多么的空虚啊，他用这个来表述他很满足啊，我都有了，什么都有了，他穷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人民币，心里极度的空虚。所以你看到这个替他喝彩吗？全中国都替他鼓掌的，十几亿为我们中国人争光。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就跟那一群门徒说，哎，这是困难啊，这是不是我们的事情。耶稣看得怜悯他们无知的人啊，你需要的不是这一部车子，10部你也满足不了，你需要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知道自己是罪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一毛钱都不必花的。这就是现在我们要看见的耶稣所看见的，他看呢，很重要，动了怜悯的心，我们也看呢，是刚硬着心，跟我们没有关系。要晓得你跟他是同文同种，同样的骨肉之亲，你不对他产生怜悯之心，不要叫我们华人以外的其他的人种来对他们产生怜悯之心，他离你跟他的关系又更远了，同意吧？很多都是你自己的亲友呀，是吧？你在这边得到这份福音，是不是有怜悯的心回去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土豪，你是不是很欣赏很羡慕或者很嫉妒，或者像耶稣那样怜悯他们，不要像那些门徒事不关己。所以这就是分开来了。接着下去是什么？大家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想要找个借口免去这一份的责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就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当时是这12个门徒，今天是普天下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耶稣说，这次是你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给他们吃吧。不只是在物质上面，所以我们在物质救济一些穷困有需要的人，很简单，你看是吧？最近世界各地不是有很多大地震吗？很多天灾人祸嘛，在我们美国本身，在中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捐个钱啊很容易啊，啊！但是现在告诉我们，不是只有物质满足他们，解决他们一时的困难就够了，把天国的道理告诉他们，这就是耶稣做的，也就是我们要出去把福音传给他们。 结果这个故事发展，安德烈就是很认真去找，居然找到一个小孩，大家都没有带东西，一整天没有准备，有吗？中午就已经吃过了，吃完了，现在来到晚餐的时候了，居然还有一个小孩还带了一个饭盒，五饼二鱼啊，五片面包，两片小鱼干。无论在座我们这些成人，当然我们都是读书人了，现在半碗饭我就够了。我到中国去啊，那些都是农村的，到了像我这种六七十岁人还吃三大碗啊，因为他们要干活了。他说：“老师，你怎么吃那么少？是不是嫌我们的菜不好吃呢？”我说：“不是啊，我的习惯，我这半碗就够了嘛，啊，是吧？那五饼二鱼是什么？就是一个小孩子的一餐，不是大人的分量。第二，为什么五饼二鱼？这是穷人家的孩子吃的呀，五片粗粗干干的面包，两片小鱼干，所以以数量来说很少。”以质量来说很差，就是要送给你吃，你也觉得是在侮辱你，对不对？最穷的孩子在吃这个，而且是小孩子吃的一餐，哎，所以想一想我们自己，你听到这里，哦，牧师是的，我很同意你的看法。现在我看到人，我就对他们怜悯之心，我也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可是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你看就像这个小孩的 五饼二鱼一样，我给他也没有用，不是我不给，我给了也没用啊，何况又是一两万人呢、啊、这个五饼二鱼如果还是一直握在这个小孩子的手中，充其量他那一餐吃的就没有了，对和不对？品质又那么差。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这个人家看得不显眼，看得就不觉得好吃，也不想吃，这个有什么好吃的，那吃的就一个人一个小孩子分量，一个大人都不够啊，你不是在开玩笑吗？但是如果把它奉献在耶稣的手中，我们看见故事发展就不一样了。耶稣透过这个我们看的量又少质又差的东西，可是他有能力行神迹，一祷告整个都完全不一样了，就发现这一两万人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吃饱，而且剩下，再想想看，想想看，你如果也是一两万人当中坐在那边，嗯，坐在那里，现在说，哎，我们行了神迹啊，大家有一餐饭可以吃啊，请问各位啊，你有什么动作啊？很斯文，让你先，让你先，不会吧？我到中国呢，去搭飞机搭车，十几年来现象还是相同，争先恐后，连飞机场也一样，要登机啦，哇，挤在一起。哎，坐飞机的人第一比较文明，同意吧？第二，飞机没有站票呀，啊，抢什么呢？哎，你就算那个习惯，你听懂了哈。现在坐动车、坐高铁了，还是要争先恐后。有一次我很好奇说：“哎，你们为什么要抢着上车呢？”他说：“你不晓得，虽然有对号入座，但是晚一点上去，行李没地方搁呀。你看。”所以他还是要抢着先上去，有行李有地方可以搁。反正中国到处都是争先恐后。好，设身处地去着想，现在一两万人说有一点东西可以吃，你觉得怎么样？哎，你很斯文呢，啊，你们吃过了我再来，不会吧？大家争先恐后，对不对？要来抢个第一，我有吃的就好，管他其他人，何况那么多人，不可能嘛，他们都不相信耶稣会行这些神迹嘛，哎，所以为什么你们好好的设身处地去想，这边告诉我们五十个人一百个人一排一排叫他们坐着，哎，这是有智慧的，坐着呢就怎么样，不会站起来抢 而且一排一排坐着才可以数出人头来。可是如果你坐在最后一排呢，怎么样？一定心里很担心，对吧？传到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一排一排传过去，大家吃饱了，如果这个这一餐饭送到你的面前要你自己拿，你会觉得怎么样？原来我吃三大碗，今天吃一碗就好，两碗让给别人，没这回事吧？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吃那个buffet？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eat， 不仅 all you can eat， you can eat all， 除了筷子条根以外， you can eat all。 那我们去吃这个buffet，哎，在中国很有意思，他们翻译叫做包肥，包肥包肥包肥，你看音和意思都很好，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好。另外一翻译叫 Facebook， 叫做非死不可，哎，这也是很传神。你去吃把肺有没有很客气的？你一定吃回三倍四倍，不吃白不吃，吃回老本，同意吧？所以这一餐耶稣没有说，哎，你能只能吃一片，他没有说 you can eat all， 只不过你不相信而已，对吧？ All you can eat， 所以捧到你的面前，原来吃一片你会只拿一片，我不是啊，我可能拿五片，因为不吃白不吃，同意吧？这是免费的，你看你就要有这样心理融入里面来想，这样这个神迹就不一样了，大家都要捞回老本，好好的吃一餐，因为是免费的。那我也相信现在摆到你面前不是五饼二鱼那么粗粗干干的那个还有两片小鱼干，不是，可能是 Chinese food 啊，香喷喷的什么啊，卤肉啊， 小肥羊， 哎，小肥羊。这耶稣的神迹啊， You never know，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大家尽其所要的吃饱了，还剩了很多很多的零碎。五饼二鱼如果在小孩子的手中一餐就没有了，回去他肚子又饿，但是奉献出来在耶稣的手中，那 different story。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哎，我就是那五饼二鱼，哎，量又少值又差啊，像我这种人还能够有什么用呢？不是我不做，而是做了也没有用，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借口。问题不在你能做什么，而是如果你肯你愿意，那神用你呢，只不过你是一个工具而已。就好像你如果把自己比喻成那一支笔，这个笔会自动的写一篇很动人的文章来吗？不可能，连一个字你都写不出来。那这个笔是问题是握在谁的手中？如果握在莎士比亚的手中，哎，今年呢4月23号是他去世400周年纪念，昨天呢，哇，这支笔全员什么叫做什么文思泉涌，对了，写出你看旷世的杰作。如果放在一个无盲的手中，他只是在那画画画圈而已，能写出这么一旷世的名作，不是这一笔这一支笔的功劳，而是谁握着这一支笔这个人的功劳，同意吧？你只不过是那一支笔，我们就是那五饼二鱼，没什么功劳的，一吃就没有了。问题就放在谁的手中？如果放在耶稣的手中，这就不一样了，那么多人就能够吃饱。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你如果不被主来用，也就是这样就过了。如果被主来用，愿意，那个心非常的重要，你不要去考虑能力。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是饭桶的材料，放心好了，耶稣不会让你去做总统。啊，这样比较白一点，除非他特别行神迹给你，否则他正常用法，你是饭桶，就在饭桶当中做一个有用的饭桶。你是医生，可以赚大钱呢，但是神就用你，在你身上行出很多的神迹，你不仅呢是很伟大的 surgeon， 而且你有那个品德， 能够感化人啊，仁医仁术，对不对？不是只有医术，而且还有医德。哎，这两天呢，我正在读呢 You have a brain， 你有一个大脑，谁写的啊？有没有人知道 Ben Carson， 共和党原来一两个月前要出来啊做候选人的 Ben Carson， 一度呢还不错，那现在没有人支持他，他是个黑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20年前，哇，他有一本书，我就看过他这一本书，哇，很欣赏这一个黑人，我建议你去找 Ben Carson 这的书来看，非常好。他是从一个被 abandoned， 就父亲把他们抛弃了，8岁的时候，他妈妈带他跟哥哥这样子一直鼓励他，他在小学5年级被说是全校他们班上的 dummy， 最笨的人，他被耻笑啊。然后呢，就走岔了路，到高中呢，他妈妈呢，好，长话短说，就把他挽回，信仰告诉他的，信了这一个上帝，整个人生转变过来，他变成最伟大的 neurosurgeon 脑神经的外科医生，第一个连体啪是他分开来的脑部啊，不是背对背，脑部的，这是比背对背要更难的。脑部世界最有名的，哎，所以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他每次要祷告，我成为你的器皿，你用我的手来使这个人有新的生命，他也是神所造的，希望也能够得到救恩。同样做医生，你可以升像升官发财一样大富大贵，但是他不仅是这样子，他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可是他就是被神所使用，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总统饭桶都可以被用来服侍神，看看你愿意不愿意。所以不要嫌自己量少又是职差，2000年的时候我单枪匹马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就要到中国去做宣教，每一年至少3次到4次，每一次都差不多2个月。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看见这个为我奉献一点啊飞机票，我飞机票够了就进去，觉得这个太宝贵了，花那么多的飞机票啊，只去了一个礼拜屁股一拍就走了，没有什么意思，浪费，所以我就 as long as I can 留在那个地方啊，那个Visa 快要过期了，赶快要出来了，哎，所以我现在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外面，半年的时间在家，2个月以后再出去，哎，也谢谢你们在这方面的带导，就有这一个感动，就好像做生意一样，今天全世界舍弃中国大陆就没有生意可以做了，同样吗？同意吗？以华人的背景来说，传福音如果没有对广大的中国来的朋友传福音，大概你没有华人可以传福音了，同意吗？外面的这些都是可以传，早就传遍了，只是他们不信而已。现在华人的世界有哪一个地方不能传福音的？全部都传遍了，他们自由开放的地方只不过是不愿意信而已。世界宣教士，各国的宣教士都到过海外的这些华人地区去了，唯一没有办法进去就是中国大陆。像舍弃中国大陆传福音的对象以外，你华人的地方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传福音了，跟做生意完全一样。所以我就看了这一个点，我不过是那五饼二鱼，我该怎么办？一毛钱也没有，我也不在教会牧会，就靠谢师母工作吃饭，呵呵，但我说我这个有负担，神呼召我就是要做这一个，我就进去了，到现在16年，神没有让我要出发以前没有钱买到飞机票，不会剩很多，但是都够用，16年没有间断，所以感谢主。从16年到现在，我不是出去讲道，我是在向神学院开课训练传道人， 就好像要养健康的孩子，一定妈妈的身体要好，同意吧？同意不同意？这些传道人就好像是妈妈一样，来抚养这些孩子，他们建立教会，所以传道人要能够健康，才能够牧养，才能够建立教会。所以我的对象是传道人，出去对他们开课程来训练他们，一直到今天。最近几年环境不一样，所以我才有机会再站到台前来对会众讲道，以前都没有，躲在后面，安全的问题。所以你们记得这个，特别为我祷告。也因为这样子，光是参加过我的培训，这16年来超过10000人了，超过10000人。这几年我集中精神在教释经讲道，就是牧师怎么样讲道，学生超过3000人，我还会继续在做。啊，牧师你什么时候退休？哎，你问错了吧，问别人我就不晓得，我没有办法替别人说话。我说做到我不能再做那一天，什么退休不退休，哈哈，哎，我做神的工全然摆上，我不是多么的伟大，我只是说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今年67，不大不小，哎，希望活到100岁。哎，各位互相勉励哈，哎，也为我祝福祷告。100岁生日我请你来，好不好？把自己献上当活祭。我们不仅奉献我的五饼二鱼，我们的五饼二鱼相当于什么？哎呀，我有时间吧，啊，我来参加祷告会，很好，这是五饼二鱼。我公司有 vacation， 我抽个2个礼拜回中国吧，去看看老朋友呢，有机会就跟他们讲一讲吧。啊，这也行，这也是五饼二鱼。哎，我奉献金钱哦是非常的重要，我需要人家来支持。如果你们有感动啊，告诉我好不好？哎，我非常的欢迎，因为没有钱就出不去嘛，啊，就没有这个经费嘛。哎，这也是你的五饼二鱼，啊，这都非常好。你就从这个方向来做起，啊，为先教师祷告，为我祷告，每个星期，好吧？你自己个人，还有把教会里面的代祷会、祷告会，把我名字列出来，好不好？啊，哎，成为你们关心的出去宣教的，可以的话，进一步金钱奉献教会或是个人，我都非常的感谢。再来，你可以抽个时间嘛，去做做见证嘛，宣教去看一看嘛。这些都很好，但是只不过还止于五饼二鱼身外的东西。现在我更进一步向各位挑战，就是把你自己奉献出来当做五饼二鱼，这不一样了，你就是那个五饼二鱼被献出来的。有没有人愿意啊？说我退休了以后，你看还有，你退休50岁或55岁啊，或60岁啊，提早啊，退休金够了就好了嘛，那么多干什么呢？你足够吃喝就可以了嘛，把20-30年的时间奉献出来，你也去宣教来服侍上帝，这个就是你自己献出的，变成五饼二鱼，被耶稣来使用，而不是只有身外。更进一步的，你就是五饼二鱼。将近30年前，我在电脑公司上班服务的时候，圣灵感动，我就把自己奉献了，当作五饼二鱼，离开工作，进神学院进修，牧会，2000年开始转换跑道，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各位，你有什么感想？这个机会很难得，生逢其时，正好是中国开放开发的时候，正好你赶上了第一波，今天能够安安稳稳坐在这里，吃喝饱足，你儿女也很优秀，现在你只等着退休而已，而且又能够有永生，你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现在有的就是如何把你这个当作五饼二鱼奉献出来，也把自己奉献出来被主所使用。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如果你的医生，你是医生，你可以带着这样职分 到偏远的地方去行医都是免费的。以前为了挣钱，现在不是了，你不需要这一些了。你是工程师的背景，你可以去帮助他们。你是老师，你是各行各业，我说了，就是饭桶都是有用的，只要你愿意，神会照着你所有的来用。如果你进一步说，我也有感动要来做像全职这样的传道人，那神也会预备，你就到神学院去进修，然后出来看神怎么带领，怎么来服侍他。总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给他们吃，就没有别人给他们吃。我讲的特别的就是属灵的这一方面，如果你不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没有福音可听了，他们就走岔路了，或许他们不同的宗教信仰了，那天壤之别了。只有你不要再等说外国朋友来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自己同文同种，这责无旁贷。我说了再白一点，我在中国老祖先是300多年前的事了，我不像你们，你的家人还在某一个地方，我离你们跟他们的距离还更遥远，但是我想到还是同一个血缘。圣经告诉我们还福音的债啊，那各位，你从那边来，还有你的家里面的人，还有你的许许多多的朋友，你在这边吃喝饱足，而且有生，他们在国内充其量做个土豪而已。如果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除非他们信耶稣，否则他们上不了天堂，在地狱里面也没有认识他，在中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土豪，谁也不认识他。这就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不敢寄望一篇信息就能够翻转一切，但是这是一个开头。如果你感觉到我就是那个没有用的无柄耳语，但是有一个力量催促我，我要把它奉献出来，交给一个大有能力的主耶稣基督的手中，那我就不必担心了，以后都是他的事了。他如何来使这个我这样没有用的人变成有一点点用处，都是主自己的事情。那现在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愿意不愿意，虽然还不一定完整的对神的话语或者是宣教有什么认识，但是至少说我愿意。你只要愿意，上帝就有机会在你身上来做奇妙的事情。你不需要等到说我读了神学，不需要等到说我什么都有了，不需要等到说我退休了，现在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能够奉献被主所使用。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请各位用一分钟的时间，透过今天的信息自己来默想省察，然后我简单的邀请和呼召，如果你有这份的感动，那请你来回应。耶稣基督一直都在寻找有愿意把自己摆上被他使用的人，如果今天你受了感动，就是一个机会，有这个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耶稣基督要帮助你，你自己审查看看用什么方法比现在更进一步要来参与传福音宣教的工作，好让你基督徒的人生过得就有更有意义，也更有目的，也更有价值。好，我的信息讲完了，现在要你来回应。如果照刚才我的说明，你有这份感动，只是一个开端，但是你愿意把自己摆上，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告诉我怎么来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 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最重要就是你愿意踏出第一步。如果你愿意这样子的话，我直接建议你，你就从座位上轻轻站起来，我来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来做祷告，好吧？有没有？你怎么样备用不知道，很可能你继续的用你的工作的身份，或者以后有机会扮演什么角色，或者有人更进一步说有一天我要全时间来服侍，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有这份感动，我请你站起来，我要来特别带各位来做祷告。如果有你就安静站着，好吧？好，感谢主。好，还有没有？你用什么方法扮演什么角色，现在都不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手中。就像那个小孩子，他愿意把他五饼二鱼奉献出来，这样就够了。如果是这样，上帝，我们耶稣基督就有机会在你心中更进一步的动工，慢慢引导你。好，那我请这两位走到前面来，来方便我来带领你们做祷告。那其他的你也跟他们一起来带祷啊，求圣灵帮助，回去再默默的思想，看看神怎么感动的带领。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一直都在寻找愿意被你使用差遣的人。你告诉我们说，举目观看这个和田，这个稻谷已经成熟而且发白，就是要收割的季节了，但是收割的工人却找不到。主耶稣，这是历世历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最大的亏欠。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抱着一个亏欠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求主特别恩待怜悯我们。感谢主，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感动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不是照有这两位站到台前来，但是我相信每一位都比过去更有愿力的心，更认识明白说我们应该把握机会来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现在为这两位姊妹，他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众人面前有一个简单的决志，就是他们愿意啊，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如何做，什么时候做，怎么做法不知道，他们要仰望你，求主来带领他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心智，就是你在他们身上做工的机会，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像那小孩的五饼二鱼，你就有机会透过他们来做很奇妙的大功。我们把这一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不是我们人有什么感动看见，乃是你特别怜悯我们。今天两位站在你的台前，主啊，你特别祝福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呢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啊，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出贡献，带领人归信基督。也透过两位姊妹他们今天的决志，也能感动弟兄姐妹，能够爱护这一个教会，愿意广传福音，让教会人数还有属灵的能量也能够继续的增长。再次感谢主，祝福我们这边的聚会，从头到末了带领保守看顾。我们要献上感谢，荣耀颂赞归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两位请坐。